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我是夏崇哲， 我是孔尚雪。 由我第一次见到阿雪，我就知道自己会爱上她。 我仲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阿哲嗰阵，我已经挂住佢。 我同阿雪都冇背叛过自己嘅感觉，我哋喺埋一齐已经四年，不过实际相处嘅时间计计埋埋最多都系一年嘅啫。喺我哋爱得最深嘅时候，阿雪去咗美国读书。当时我只有一个谂法，我要自己最爱嘅人得到最好嘅嘢。 当我第一日去到美国嗰阵，心入面只有一个谂法，三年之后我一定要嫁俾阿哲。但系过咗一年之后，我唔系好敢谂我哋会唔会结婚。唔系我冇咁爱佢，又或者佢有咩改变，只系我冇咗结婚嘅冲动。 三年以嚟，我同阿雪的确分开得好远，虽然我喺电话入边可以听到佢把声。但我见不到他笑，他喊，他嬲，我不可以揽住他。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算听住他的声，我都觉得不过是一种形式。试过有一次，我们谈电话的时候，突然两个都没出声，虽然只是几秒的时间，但是我已经不肯定电话另外一边的是不是阿雪。 三年里面，我试过好多次谂，我翻返香港嗰一刻会系点？记得我最初识阿哲嗰阵，我喺欧洲翻嚟，推住行李由玻璃门行出嚟，我就觉得所有嘅人都系一个个嘅黑影。我只系好希望喺佢哋当中可以揾到一对属于我嘅眼神。今日我终于翻嚟啦，虽然我知道佢一定喺度，但系我个心仲系跳得好紧要。在三年入面，成日都想象住嗰种心跳。 平凡都市电闹哄，寒流下仍未觉冻。为着我与你心灵相通，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爱宠。知道万里星星人星送我。 Auntie 啊，你唔好企喺度啦，我哋喺度望住个大电视，一见到阿雪先过去都未迟啦。你咁高贵，实唔够啲菲律宾家务助理逼噶。哎呀 ，sorry， 点啊点啊点啊 Sam， 你有冇搞错啊？整出人就行咗去。哎、 哇，佢架行李车装住嗰嚿大嚿嘢咩嚟噶？哇，攞个纸皮箱入住个电视幕墙啊！哇，搞到我鬼冻。 哎呀，唔系啊，哦、好似系嗰啲几箱木瓜啊。 咁补身啊 ！Hi everybody。 阿霞，你帮我去睇下啦 ，Sam 头先俾人踩亲只脚啦。 哎呀， 菜，白帽啊， 你担心佢啊？你睇下佢，佢睇自己只鞋多过自己只脚啊！ 喂，咁啊真系喎，新买香港得两对噶咋？ 你有边只鞋唔花噶？诶，饮包柠檬茶先啦，补补佢啦。 有冇糖啊先？ 唔吹傻，系啊 ，Auntie 啊，饮杯orange 唔 该晒你，落下。 唔好客气，阿伯母啊。其实咧，我觉得你有少紧张，系咪咧？ 我都 feel 到。 紧咩张啊？咁大个女啦，你惊佢唔识行出机场咩？ 唔系、啊，成三年冇见，都唔系少嘢噶啦。 咁你哋有阵过去都有啲影相翻嚟俾我睇噶嘛？咪一样。 喂，阿雪上电视啦 ，Annie 你睇下，嗱，快啲企埋去，快啲企埋去，企个靓位，佢应该出嚟噶啦。 接住，接住，我猜 得啦。 喂，唔好意思啊，阿伯母啊，我帮你霸咗个好位啊， 唔该晒。 企过嚟呢边清楚啲啊。 得啦，得睇到啦。 好似见到啲嘢啊！阿雪身边咧有条男人啊！ 嘿，傻啊你！嗰位阿豪啊嘛，佢讲过一齐翻噶啦，大惊小怪。 唔系、啊，我正话立咗一立，好似几好咁，有部味好怪、啊。 咩味啊？香定？阿雪话咧，佢几好噶、啊，不过咧就好好倾，就冇乜你谂嗰啲衰嘢噶。不过咧，佢话怀疑佢啊系姊妹、啊。 真系， 即系你嗰啲咧， 阿雪出嚟啦，阿雪，你去边啊？雪， 妈咪， 喂，雪女士， 喂，咪喐，阿妈大晒啊，阿母你行先。 哇，不得兴奋啊，小姐。 喂，你小心佢松高鞋啊，俾佢揼到啊，你条你跟再黐啲添啊。 阿雪啊， 妈咪你今日好靓啊。 咁讲都有嘅。 喂，阿雪你都 keep 得几好啊，冇乜变啦、啊。 哈，你够系咯。 多谢。你知啦，见到落霞咁俾命咁去搞 keep fit， 唔 keep 住俾佢俾低噶。 你讲咩讲咩啊？吓、啊，啲笑唔系几好笑嘅。 系咩？喂， 死嘢！ 喂， 啊、你仲系咁嘅？ 喂， 咩啊？ 你嗱，我同阿雪讲啊。喂， 系啦， 好叻咩？ 你男友啊？ 吓、啊？ 点称呼好啊？ 系啊系啊，佢、啊、叫做邱子豪啊，叫佢阿豪得噶啦。 喂，各位好，我成日都听阿雪讲你哋噶。你系阿 Sam 系嘛？ 系啊。 哦，你一定系啊，夏啦系嘛？ 好嘢啊，你把声。 啊，你啊，梗系伯母啦。 系啊，呢个系我妈咪啊。 哦，妈咪你好。 你好。 妈咪 叫 林林啊，妈咪啊。好舒服啊，真系。 系啊，呢个死党落霞同埋佢朋友阿 Sam 啊。 系啊。 哦，阿 Sam 啊。 喂。 企得咁直啊？ 喂。唔好嘈住先啦，你好烦。系。乜我唔系你朋友咩？家阵点解你要用佢朋友嚟介绍我？ 啊，你仲捉我自失嘅？ 我捉你自失，我好多自失捉噶，捉晒真系。 你而家介意啊？喂，咦？又见你哋唔系好多行李啫噃。啊好。 系 carry 噶嘛？ 系咩？你 carry 佢啊？ 好似有嘢问，神色有意。 佢咧？ 边个佢啊？ 好衰噶，仲整蛊我。 嗱。我都估到，佢实系会咁答我嘅，真系。 哎呀，咁呢啲系咁噶啦。喂，不过咧，你咁问我咁核突，点讲得出啫？伯母啊，你讲啦。 听人正话，头先你咪谂好晒噶咯。 佢系咪匿埋咗啊？ 唔系啊，佢有时唔嚟得啊。 嘿，你哋唔使试我啦。 唔使周围望咧，佢唔系搞懒浪漫嗰啲混入人群中咧。嘿， 唔系啊。 哎呀，你哋唔讲就算啦。 诶，唔该，你哋几位唔好阻住呢度啊！ 系咯，唔好阻住人哋啦。 哎呀，咁我攞钱俾停车场先啦。 咦，你揸车啊？ 冇法啦，你翻嚟啊嘛。啊，系啊，我下个月攞到牌，你咁啱坐。 哎，阿雪啊，喂，听讲话咧，好中意咧坐嗰啲海盗船啊、跳楼机啊、过山车啊咁嗬。嗯，咁你一定中意坐落霞揸车啦。 吓你啊！ 啊，唔系啊，佢明明喺电话度话佢第一次就考到嘅。 梗系考牌嗰日，佢条短裙。短到上去颈嗰度，你话得唔得？ 你讲我条链系嘛？ 系啦系啦，阿豪啊，你屋企喺边度噶？ 哦，公司咧暂时帮我租间酒店啊。 你系嚟香港做嘢噶？咁屋企系咪喺美国嗰边啊？ 我妈妈同细佬喺美国，爸爸喺香港。不过我即系喺香港，我爸爸咧就成日就翻翻香港以外嗰个大陆啦。所以我哋咧就住喺就酒店方便啲咯，伯母。 咁你今晚有冇约到人啊？冇就上嚟我度食饭啦。 哇！你唔好同我眨眼啦，伯母。好，既然你约我就啊，我讲声多谢啊。 喂！呢度上咗停车场先慢慢讲，同埋行埋啲讲啊。 阿雪啊，袋嘢俾我拎啊，好唔好啊？ 哦，呢袋唔使啦。 喂 ，sorry 啊，我听电话。喂， 阿哲啊，系啊，接咗你 Honey 啦。喂喂喂喂，收得唔清啊，你电脑声啊你。喂，喂，阿雪啊，阿哲打嚟嘅，不过水底咁声 cut 咗路。 哎呀，唔好再整蛊我啦。 咩整蛊你啊？我咁无聊，攞啲咁嘢整蛊你咩？两蚊噶个电话。 我知佢一定系喺停车场。 吓、啊，你真系死都唔信噶、啊，佢真系有嘢仲唔嚟得咧？ 到啦到啦，出去先啦。 阿田，等我推得噶啦，嚟啊！ 好啊，唔该。 唔使唔该。 喂，阿雪啊，我而家打翻电话俾阿哲，好冇？等佢同你讲声 sweet hello， 好冇？ 喂，乜你仲耐过我噶？我以为阿 Sam 唔记得咗边层添啊！诶，架车停咗喺嗰边啊，你跟我过嚟啊 ！Come on。 你周围望咩啊？ 吓，冇啊。 搵紧阿哲啊？ 唔系，佢哋都话佢唔得闲嚟。 唔好呃我啦。 喂喂喂，唔好笑先 啦。咩啊？ 呢幕好惨啊！阿雪死都唔信阿哲冇嚟，癫咗我谂。 俾我都癫啦，不过我谂阿雪唔会咁小气啊，你知佢咁简单啊。 但系咧，闭在佢身边咧，多咗件。同阿哲完全唔同怪嘢，呢只有魅力噶。 哎呀，系啊，不过嗰件嘢真系几好啊，都真系怪怪地啊，又 Q Q 地咁。不过做咩啊你？你hold住人啊？ 切， 你冇谂啊你。 你都唔系，唔中意爆牙，冇 feel。 唔系喎，阿雪话佢真系好似吓， 切 嗰啲噶噃，有机啊你。 唔系啊，我今日件 T 恤咁窄啊，佢一眼都冇望过我啊， 点 会系咧？ 你下次再阔啲试下佢啊嘛。不过你有冇咁准啊？望下你会生仔添，我谂。喂喂喂，到啦，我哋吓、啊，大家记住啊，上车之前绑好安全带啊。系唔好意思，拍远咗少少，阿雪。啊，系啊，接架车啊！ 哇，你咁邪嘅，你灵媒嚟噶？你未坐过嘅喎，呢架车理论上应该 系咯， 佢寄咗相俾我睇嘛。 哦， 哎呀， 你估架车系咩色啊？ 梗系银灰色啦，你话佢中意嘅。 错，俾多次机会你。 嗯，黑色。 梗系白色噶嘛，雪。 同阿哲分开得咁远，其实系好辛苦。我哋基本上系喺唔同嘅角落各自生活紧，两个人之间嘅感觉有阵好似放咗喺冰格咁，但求保存住唔好坏就已经好好。但系阿哲永远都好似我心入面嘅计时器，就喺我冇乜信心嘅时候，佢就会做啲嘢帮我补翻我心入面开始有嘅窿仔。 个车牌是 HA 下，仲要我特登去揀车牌，虽然冇411，但系我揾到4110。 411系我哋嘅密码。 4月11日，喺嗰日开始咗我哋嘅世界，嗰日就系我哋一齐嘅生日。 Auntie 啊，你哋坐后边啦。 唔该，阿雪啊，阿姐呢排真系好多嘢做啊。你今晚见到佢就知啦，成个落晒型。我琴晚同佢讲啊，叫佢做好晒嘢先嚟食饭，唔通咁多人嚟接你仲唔够呢？ 唔系啊，我以为佢哋玩啫嘛。 喂，系啊，你等阵啦。阿雪，送上你的阿姐。 喂， 对唔住啊，接唔到你机。 唔紧要。 系咪好攰咧？ 唔系啊。 因为有个新同事，佢又做错咗啲嘢，结果嗰个客咧临时喺新加坡度飞咗过嚟，所以我一定要喺度同佢解释翻嘅。 我知嘅。 唔好咁啦，我会唔安乐噶。 唔系，我冇事啊。佢哋等紧我开车啊。你今晚系咪嚟噶？ 梗系。 嗯，咁今晚见你。 好啦，都系冇嘢啦。好啦，系咁啦，拜拜。 拜拜。虽然知道阿哲真系有嘢做， 但是我的心仍然很不舒服，好像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成日攞住个 remote 转嚟转去得唔得？我等紧睇追击噶嘛。 喂，有冇个台系影住 lift 入边闭路电视嗰个咧？咦，冇嘢睇嘅。喂，不如你入去帮阿 Auntie 手啦。 喂，咁你咧？ 坐喺度大食懒。 你咪仲懒？肥仔，八点一啦 ，Auntie。 系咩？阿芝有冇打个电话嚟啫？ 怕嚟紧噶啦。 系咯。 你两个肚唔肚饿啊？入去饮碗汤先 啦。唔好啦，你冇礼貌啊你！人哋都未嚟齐。 我自己去不得啦，唔使你嗰啲 啦，得啦，唔使客气啊， 面皮厚啊， 由佢啦。阿乐行咧，我谂平时你哋两个唔会煲老火汤噶啦，入去饮翻碗啊，有益噶。 多谢你 ，Auntie。其实我点会客气啊？不过伯母啊，我觉得咧，你今日真系好开心，好活泼啊。 又唔系，系叫做完成咗个心愿咯，唔使你好似我咁冇用啊。 伯母啊，其实咧，嗱，我乐下自己私人。觉得你 number one 第一，你智叻啊！ 两票。 哎，梗系大嚿节啦！ 哎，等我开门先啦吓。 哎， 哎呀，哇！ 你见点啊？ 晕啊！梗系啲血气唔好啊，心急起身咧，有少少晕啦。你帮我开门好唔好？ 系啦，你唔好唔好。 唔该你啊， 我而家 落下，唔该。 喂。 嗯。 你有冇早啲啊？ 好塞车啊！啊，伯母。不好意思啊， 唔紧要，做嘢系咁噶嘛。 阿雪咧， 佢话攰，入咗房瞓啊。 咁我入去睇下佢先啊。 喂！啊，你转身啊，都顾住我碗汤先，我粗心大细噶。 Sorry 啊。 喂，啊，你真系两只眼发晒光咁样喎。 系啊，好过饮汤嘅。 喂，唔好咁猴琴先，床上面嗰、那个。唔系阿雪嚟嘅， 咁系边个？ 闩埋门先，闩埋门先。 哎， Hi， 咧阿雪个 friend 啊， 呢个叫阿豪啊，我叫埋佢嚟食饭，佢坐咗咁耐机咧，佢好攰啊， 瞓得唔舒服。哦，你就系阿哲，喺相度见过你， 系咩？哎，唔好意思啊，嘈醒你。 啊，唔紧要。 阿雪喺伯母房啊， 系咩？ 知 啊，喂，咁我出去等佢。啊，你再瞓下先啦。阿豪系嘛 ？Sorry 啊， 系 ，Sorry Mary 啦，冇做错事，唔好客气啊。 伯母间房唔系夹万啊，你咪入去咯。 唔系咯，你哋呢挺实有 pass 嘅。 阿崇志，你惊咩？入去啦，好似入新房咁嘅嚟嘅，惊佢。 唔好理佢咯。阿豪啊， 嗯， 你瞓多阵啦，我而家入去炒餸，一阵间叫你啊。 哦，我得噶啦，有得食啊，我会即刻起身噶啦，伯母。 咁你不如出嚟饮碗汤先啦吓。 饮碗汤先又好啫，咩汤啊吓？ 老火骨汤。 老火骨汤？ 你嗰啲。 哦，好啊，好啊，应该系啊。 喺过去嘅三年，我同阿雪都只可以断断续续咁见面。我每一次都有啲不知所措，明知系好想见，但系第一眼望到佢嗰阵，实系有一种生疏，我好怕嗰种感觉。 喂，喂，蓝文珠，你真瞓定假瞓先？ 我 醒路咩？你醒路咩？ 而家几点啊？ 你戴咗只表噶？ 坏咗啦。 系咩？哦，系咪攰得滞啊？ 你先攰啊！你睇下你个样。 点啊？啊，似唔似吸血大魔星啊？ 大魔王啊？ 啊大魔星。哦，大魔王。大魔王何其？ 你瘦咗好多喎、啊。 挂住你啊嘛。 哎呀，肉麻死啊！真系。 点解嗰个人会瞓喺呢间房嘅？ 你嬲啊？佢 佢叫做阿豪啊， 问下啫嘛。 佢话眼瞓，咁咪俾佢瞓住先咯。做乜嘢？ 冇啊，冇嘢。 你小气。 点会、啊？ 唔认算数，不过都抵你嘅。 抵咩啊？ 冇嘢。 哦，你啊小气啊，你至小气啊，你话我啊唔接你嘅系咪啊？ 冇啊。 唉，我知道我唔啱，但系我知道你会明白噶嘛。 咁小事唔使再讲啦，唔系好似好大件事咁啊。 嗯，嚟揽下先啦。阿雪终于都翻返嚟啦。 如果所有嘢就咁停喺呢度，我觉得已经好够。 阿雪系好实在咁喺度，但系唔知点解，我唔系好想见到嗰个阿豪，嗰种感觉真系好怪。 清风渗进雨点，青山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恋恋，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会见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不受锁，落寞欢欣同着你，又曾蜜语，再热闹。谁轻